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19点05分的时候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啊，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走进首都图书馆。相信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跟我一样啊，平常肯定经常会到首图去读书啊，去学习，或者哪怕咱们不读书啊，在院子里面闻闻花香，闻闻书香，也是沁人心脾。不过呢，我敢保证今天我们去的首图的一处所在，可能啊大多数朋友都没有接触过啊。这个地方啊，在首都图书馆的地下一层，这里呢有一间阅览室，与众不同啊。这儿的桌椅是一水的红木家具，书柜也是古香古色，而且呢有些在这儿看书的人啊，手上还得戴着白手套。哎，这是什么地方呢？咱们先请出啊已经前去探秘过的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小群。你好小群。 赵亮好，我们的听众朋友晚上好。 小群已经去过这一处神秘的所在了啊。今天我们也把这处神秘所在的工作人员一位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让我们欢迎一下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的史立军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立军好。 哎，这个立军老师的声音感觉就是很遥远啊，然后很安静，更加增添了一种神秘感。 好神秘啊。 啊， 咱们今天带大家去探秘啊。 嗯，好，那咱们就闲话少说，先去探探秘吧啊。这是在什么地方？首都图书馆的地下一层是吧？ 其实是比地下一层还要神秘的一个地方。 哇， 我们听听吧。 好的。 其实你走在这个图书馆里头应该闻到的都是书的，但是我走在你们的这个楼道里感觉特别像鼻子闻到的像医院里的一种味儿啊。 你待会儿下去会有别的味道 是吗？ 在里边那个 熏的 熏的。对， 现在相当于我们是在地下吗？ 对，现在是地下一层。 地下一层啊，大家可能平时真的没想到，其实我们的图书馆下面有个藏宝库，每一扇门都是两个老师，每个人有一道 双锁的， 双锁， 还有一个指纹。 哦，还在三重。哎呀，那我都有点不太敢进了，好像进来感觉是有点湿吗？这里面 它是恒湿恒温的， 装备都一样， 装备 都是这个密集架， 这叫密集架。 对， 带一个手柄一摇就开了。这就是我们的普通古籍，普通古籍。 这个库就一进门，这个库就 是不那么珍贵的。 我们一般就是从年代上划分，乾隆60年以后到1911年以前的，这就是普通古籍。 普通古籍。再早的就是 乾隆60年以前的，就是善本，就还要再进一道门。 还要再啊、 这个呢，跟普通那个架子区别就是我们这底下都有一个樟木的衬板。 哦，这所有的金属的架子底下都有樟木衬板啊、为什么要有一层樟木衬板？ 防虫了。 那咱们普通的没有比较高的待遇，比较特殊的待遇。 樟木柜，这是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的一个职能，就是他们这些馆有古籍，但是量都不大，没有专业人员管理，也没有专业的库房来存保存，我们就把它挪这儿。 所以咱们代管的延庆县图书馆、平谷区图书馆、朝阳区、顺义区、房山区啊，这是其他区县的图书馆的代 管的。区县公共图书馆的数据都下 来了。我们现在奔着这扇最珍贵的门就来了，是吧？哦，这里面真的是门好多呀。虽然我没有去过银行的金库啊，但我感觉好像跟银行的金库其实也差不多， 它都有那个国外的那个布置的那个什么 啊。踏过这道门，我们就来到了应该说是首图最最值钱的一个部分了。 首先看到的这几个，这是画几幅画啊？ 嗯，这一部分呢是主要是我们馆也藏了一部分的书画。 书画 啊， 嗯， 这是曾国藩的字 啊。现在是进第四道门了。 嗯，这个里面就是善导。 哇，这边进来就有感觉穿越时空的感觉了，不再是那个铁制的柜子，都是樟木柜。 啊，它这柜子就全部整个都是樟木， 都是樟木柜的。 这就那个敦煌卷子， 敦煌卷子 差不多是馆藏最早的了。 这个叫就是《 维摩诘所说经》。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神秘所在啊，小群去探寻了一番啊。 刚才丽君在里面跟大家解释了很多内容哈、啊。其实在这儿我们想给大家出个题，难一难大家。 哦，这就是要出题了是吧？ 哎， 咱这个题不白难啊，提醒各位，您答对这个题呢，有机会获得文艺广播为大家提供的这个小的文创礼品。我们今天仍然为各位准备的是中国书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这里边一共是四本，包括了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啊，还有这个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蛇华录》。这四本书啊，特别的难得啊。这个鲁迅先生是冷眼审视世界的这种讽刺型的幽默，老舍先生呢是以一贯的比较温暖的接地气的这种风格的这种幽默，还有呢这《世说新语》和《蛇华录》，这是从古文翻译过来的，带着历史风味的幽默的书香，也被人称作叫古人脱口秀集锦啊。说到历史风味的书香，跟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相当的契合的，是吧？这个咱们这个神秘所在啊，首先咱们要明确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要保密的，对吧？为了是更好的去保护它，所以我们只能告诉大家这个单位啊，这个神秘的地方就很神秘，它就属于首 我们就不能告诉您具体怎么进去了。 对，就是属于咱们首图，但是它具体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丽君老师您工作的这个部门叫什么呢？ 其实老师刚才介绍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藏书的书库，我们具体接待读者的地方呢是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嗯， 它的接待读者的所在呢是在首都图书馆的 A 座一层。 嗯， 在这个地方呢读者是可以通过检索目录之后查到自己需要的书，然后由工作人员从书库取上来，读者就可以查阅了。 这就不像是在普通的这个阅读室里，说我自己去那儿可以看得到摸得到能拿，这必须得是有专门人戴着白手套给你送上来、啊、 是的， 对，戴着白手套送上来的这些书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可以想见啊。 对， 好，那小群先把我们上半段的问题出来吧。 照亮来出吧。 啊， 我来出吗？ 你来出这题吧。 我来出哈， 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都特别神秘啊。 好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探秘的地方，其实是专门存和专门修缮以及专门整理古籍的地方啊。那么古籍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书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定义，古籍是指的书写画或者印刷于某某某某某一年之前的书才叫古籍。那么这到底是哪一年作为它的分界线呢？给大家三个选项怎么样？ 好。 A 1840年。B 1912年。C 1949年。 都是很有历史年代感啊，但是究竟是在哪一年为一个标准的分界线才算作古籍啊？那么还是请大家来猜一下，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各位的答案。好吧，那我们就聊一聊咱们丽君老师工作的这个神秘的所在啊，这个神秘的单位，神秘的部门。对我来讲确实还挺神秘的。因为这个我是曾经啊，说起我这个有这么一个经历哈，我曾经在书店，哎，还不是书店，其实是书店旁边的一个书摊，当然它是就等于是属于书店的一个地方，但是也有个人承包的，然后他自己就很喜欢这个比较老的书。我这个喜欢看这个明清小说嘛，当时有这么一本书，它叫做孤本， 它就叫做这个清代的一个孤本的小说，就是说把孤本的小说它整理了一下然后出版了，然后那个人就说这个可珍贵了啊，就不是说这个本身它倒没有什么，但是说他做这个工作，他是把孤本重新整理了之后集结了一下，那里边有十几部小说重新出版的。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哦，我说对，这叫孤本，就那一本啊，是吧，那是接触不到原件的，但是还好就是它保存下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容啊。您平时在这个工作当中是不是经常能够接触到孤本呢？ 刚才赵老师说的这个孤本的概念呢，其实听起来是很神奇，就全世界独此一份儿。 对，真的是独此一份儿吗？ 是真的。但是它这个本身就存在一个学术上论证的一个难度。但是基本上每个馆，比较大的图书馆，所谓的藏量比较大的单位，也都能找得出孤本来。 就是说您说这个证实有难度，是因为可能世界上确实在某个犄角旮旯，可能某个老乡家的这个桌子底下，指不定哪儿真的猫着一本它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找到它，我们只能证明的说，就是我们这儿这一本，至少全国全世界现在您能公开拿出来的没有第二本了。 对了，是这样的， 就证明它是不是孤本啊。 呀，赵亮，那当时你看到的那个应该也还是挺珍贵的， 因为它是集结出版的呀。 对，一般就是说在学术圈里面认定它是孤本的，肯定是很多年，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肯定是没有发现过，跟它一样的。 首图大概藏了有多少的这样的孤本呢？ 我们目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就是说它这么多年来一直说它是孤本的，好像是有两部， 两部。 我也据。一般就是很少会说是孤本，就是一般学术界在认定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是比较慎重的， 非常谨慎。 因为一旦认定它的价值，就是蹭蹭蹭的向上涨。 一般还会说是珍本或者是稀见本，是这样。 就是我很难让我放出这个话来说，这就是孤本。 好，咱们放下孤本，这孤本可能不太好认定，但是其实这个咱们首图在好多年了哈，在对古籍的搜寻、整理和保护方面，其实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是吧？那丽君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刚才好像在采访当中您提到了一个咱们的保护中心，而且这个说法指的是北京市的古籍保护中心，是在咱们首图是吗？ 是的。我们这个首都图书馆呢，实际上大家过去看的时候，首都图书馆括号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北京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再一个就是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在2007年的时候，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么一个全国性的文件。他就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这个呢它要分省市各自来执行嘛，就是国家就号召各省市成立自己的省级的古籍保护中心，这样是依托于公共图书馆的，所以说这个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呢就落在了首都图书馆，主要呢负责是市属的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调研、普查登记、古籍鉴定、古籍修复、古籍工作人员的培训等等。就像咱们前面说的，刚才说那个孤本啊，就是你会想不到世界上某个角落里它就会有古籍。所以说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在这些年的工作当中，也会发现很多想象不到的单位或者是个人手里它就会存着古籍啊。 李军也是参与到了这个工作当中是吧？ 对，我 可以，你也跟着去各处走访吗？ 是的，可以说我当时这个工作参加工作那年正好是2007年啊，也是托了这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福，我才能从事古籍保护工作啊。然后当时这些年的普查当中，比如说大家会，北京市有很多重点中学哈，历史都比较悠久，其实这些中学里面很多中学它都是藏有古籍的。 其实我能想到比如说什么区县的图书馆里头、文化馆里头，但是中学里面他们自己的阅览室里就有那个他们自己没有发现那个原来这么珍贵的东西是吗？ 他们这些东西只要是书嘛，就因为中学他自己也都有图书馆，只要是书就存着，但是他可能工作人员不太知道这个东西的历史或者它的价值。有的时候他觉得诶是古籍啊，那我们照古籍保护中心的人员来看一看吧，然后过去看它就是古籍，有的年代还挺早的。 结果发现这儿藏着宝。 对，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国家层面的这样一个工作之后呢，那么这些古籍它就会 得到一个比较专业化的这种保护哈。好，那我就特别想问哈，这个你们这个工作刚才说了是到学校的图书馆去找到是吧？ 嗯，是的。 那以前这些书它都是放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呢各个情况都不太一样，有的单位就是比如说他有几个办公柜就放在柜子里，有的单位他可能以前的时候他在箱子里可能打包啊，他收拾东西看见了这还有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书肯定大家、中国古代还是比较敬字惜纸的哈、书一般都会反正珍视起来，就是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要放起来，有机会的话听到这个有消息啊或者是什么， 这个是啊，你看电视剧也好啊小说也好啊，这老是有什么藏经阁是吧，藏书楼是吧， 对， 这种是真的有是吧。 中国古代是有一个藏书的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比如说寺院里您说的那个它确实是要藏佛经了，道观里它会藏那个道藏，比如说那个中国古代它会有书院，书院不是就是学生以前读书，书院它有自己的藏书楼，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读书人这些士人他自己的家里也会有藏书楼，很多藏书大家的。 但是你看我刚才去探秘的时候，我不知道赵亮有没有注意到，你能够听到这个声音的变化吗？就是进到不同的屋子里声音其实是有变化的。 那是您那四道门那声肯定不一样。 每进一道门它这个级别就提高啊，因为里面是恒温恒湿的。但是当你们去普查的时候，比如说这些古籍是不是有一些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很好的保护的这样的这个层级级别呀、 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实际上对于这个古籍的保存条件国家是有国家标准的，比如说它的温湿度温度大概是16到22度，当然如果有更好的你可以甚至更低，它更利于纸张的保存，湿度呢一般就是在45%到60%，这样比较合适，就有利于延长纸张的寿命。但是很多其他的平常的单位实际上它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比如说有的我们过去看的时候它可能这个窗户还是朝阳的、然后 晒 这个大家平常自己家里的书太阳晒一晒有可能也会变形哈。 对， 其实这个对纸张的保护其实很不好很不利， 比如 所以说你看您当时看我们地库为什么坐在地下，实际上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它那个温湿度变化不能太大、不能直接的有日晒，再一个就是说它还要防火防盗等等一系列比如说我们那书库里的灯光那个灯光也是无紫外线的灯管、 没有紫外线的灯管也是怕这个伤害这个古籍哈。哎呀真的是好金贵啊， 这都是这个就是年龄很大的宝宝们是吧。 说到年龄很大，突然想起我刚才出的这个题了 啊。 我们说古籍到底是哪一年之前的、 多大岁数了， 多大岁数的哈、 算是古籍。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听众们好像还真的是挺了解的， 挺厉害。 对， 都特别注意听你那个探秘的过程， 是 吧？探秘的时候里边其实 不要被我误导了。 吃白菜的悟空说选 B 1912年哈、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浩侃他说1912年，而且人家还填出是乾隆60年。 他提到的这个乾隆60年呢就牵扯到里面还有一个善本的概念。实际上咱们刚才说的这个1912年呢是指1912年以前制作的就算是古籍， 但还不能叫善本。 对，古籍里面呢还有一个善本的概念，就是善本的概念它这个时间呢是更靠前，就是清乾隆60年以前的书我们一般都叫它善本。 善本、 相当于是公元多少年啊。大家得查一下这个。 就是其实就是说1912年之前那么就算是古籍。然后再早就是从乾隆60年这一年来划分界限，在这个之前就算是善本是吧。 其实善本这个概念呢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清代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宋刻本他才算善本。 善本 这个时间越往后比如说再下去几百年可能咱们那个民国时期的书也都算善本了。 再下去几千年那我们现在的书那也算是善本 哈。好啊，其实小群这一次不仅仅是探秘到那个特别珍贵的那个恒温恒湿的那个地方了哈、其实小群还看到了很多老宝贝儿是吧， 老宝贝儿。 其中咱们先记住一个法宝吧，这个法宝非常的厉害啊，我都是非常的想看一看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是康熙年间的一幅图是吧，一张可以说是就是一张画是吧。 这是一部书，叫 一部书 万寿盛典。万寿盛典初级。它这个书呢里面有两幅，全部都是有两卷全部都是画的。就版画。它就 画了当时给那个康熙皇帝祝寿的场景。 嗯， 哎呀，这个比大家看字要形象多了， 是不是？那这样啊，咱们呢，随着听着小群的这一次探访的过程啊，大家也可以呢， 也可以看到， 在咱们今天在那个北京文艺广播，咱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 只要您 两个字， 哎，首图首都图书馆的首图这两个字， 哎， 它会自动回复给您一个帖子啊，打开就能看到刚才我们说的古籍的库。以及下面要说的万寿盛典图。 好，咱们一边看着图，一边来听一听小群的探访之旅。 这是万寿盛典图。 嗯，对，这个 清康熙52年1713年， 康熙过大寿的时候， 嗯， 这就是他沿路看到的风景，这么画下来。 这是几百年前的， 哇，他这有些场景跟现在还能对得上，刻到木板上能印出来。 西直门啊，这就是西直门呐，啊！哦，原来300年前 有的 西直门站 可以对得上的， 嗯， 比较写实的， 嗯，是。当年这些书其实就是会在市场上在卖的吗？嗯，也就是 它有的是内府藏书， 嗯， 比如说它这个宫里刻出来的，就是为了贺寿它刻出来的，宫里会存着。再一部分它有的是班次大臣的，还有的就是会有在市场上， 嗯。 故宫里面有大量的内府，清内府就是指武英殿刻书，因为在故宫里面那武英殿就专门刻书， 专门刻书的。嗯， 他那个书刻出来，像那个《古今图书集成》，他刻完了就是班次嘛。 哦， 他一般就是班次出来的， 赐给 一个大臣，某个 大 臣，赐给大臣这样出来的。目前很多图书馆藏的那种传承有序的， 嗯， 都能查过来，好像班次的更多哈，嗯。 但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我现在所能看到的这本书，其实完全相同的一本书，可能不是同一本啊，但完全相同的一本书，在300年前，康熙皇帝也曾经看过哈， 是 这样的， 有可能的， 嗯， 因为你看那个书写的《广运之宝》，它都是内府藏书的，内府是收藏的这个东西， 嗯。 那还有那个天禄琳琅的书，不都盖着乾隆的那个戳吗？御览之宝。 如果是盖了戳的，可能确实就是龙目御览过的书啊。 因为也有可能是他派人在那儿 就派人在上面盖了戳。 那些书太多了， 嗯。 刚才我们跟随着小群的脚步啊，以及跟丽菊老师一起，我们隔空隔着时代，跟那个康熙皇帝一起看了看这本书，是吧？ 大家我觉得那会儿好欢乐，对，提纲在那个古今图书集成， 对， 感觉就是因为我当时去到这个古籍库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文字的书啊，我虽然觉得它很珍贵，但是说实话，上面很多的繁体字我是不太认识的，包括他写了些什么，可能也不能完全弄懂，但是这个图画就是太直观了， 嗯， 比如说大家现在假如说在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了首图两个字，回复的这条帖子里有这个万寿盛典图， 嗯， 您看到的这个，据我们当时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就是300年前的西直门， 嗯，就是这个样子， 对，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还说，哎呀，这儿有条河呢。后来我在地图上查了，其实那个是南长河， 南长河 它向西会流到北京动物园和北京海洋馆中间， 哦， 就是实际上是从城里一直流过去的啊， 嗯，你看这多热闹，车水马龙的，那时候西直门估计也堵车啊。 那是堵的是马车。 那个图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白塔， 啊， 还可以看到白塔 啊， 嗯， 可能咱们截的这一段里面没有， 因 为那卷特别长， 啊， 对，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就算是原件看不到，但是丽君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也在把它们数字化呀？ 对，不仅数字化，这套书也已经影印出版过了。 哦，嗯，好啊，那我们上半段就先到这儿休息一下，咱们一会儿回来继续聊一聊。其实小群这次看到的宝贝可多了啊， 你羡慕吧？ 啊，咱们那个首都图书馆也有很多的这个非常珍贵的藏品啊，镇馆之宝。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

好啊，这样小群，咱们还是先把下半段的问题来给大家提出来，咱们带着问题来跟丽君老师一起再来聊， 好吧？嗯，就是我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除了去书库之外呢，还去到了古籍修缮的这个办公室，在那儿有很多的老师正在修缮破损的古籍这个书啊。 嗯， 哎，我在那儿呢就发现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大家看过这个《冰河世纪》吗？ 冰河世纪 动画片儿、嗯，动画片里大家还记得有一只松鼠，它拼了命的想要去抱一颗橡子吗？就是要、 哦、那是橡子，对， 橡子，橡树的子啊、 哦， 就上面有个小帽子，然后底下是一颗坚果， 嗯、 哦，上面那个小帽子呢，有个名字，丽君老师跟我们说一下， 像碗子， 叫像碗子是吧？像有碗 碗，像碗一样， 像碗一样啊、哦嗯，叫像碗子，这个像碗子呢，在他们这个修缮古书的时候会用到。 哦， 但是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 吗？那你们肯定都看《冰河世纪》吧？你们可能也像那个小松鼠一样，要抱着那个。 我们这些修古书的老师也要懒一点哈。这个，那这个像碗子在修缮古书的过程当中，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哎，世界真奇妙哈。 嗯， 给大家三个选项吧。第一 ，A 是用来磨平书籍纸张上的褶皱，磨书的哈。 哦。 B 是用来擦掉古籍上弄脏的这些地方。而不损坏原纸张。 嗯 ，C 呢是用来给纸张染色的。 哦， 哎、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像碗子，就是 真没想到这古籍修复还用到这么个奇怪的东西。 小松鼠这个抢的这个橡子、 啊、 上面那个小帽子， 这种东西在哪儿有啊？就它在哪儿生 长、啊？对，你们是从哪儿找来的呀？ 嗯，到橡子落下来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就拿着袋子到山上去捡。 真的是这样的， 是 的， 是吧？啊，手巧不如家什么样，是吧？哎，这个修缮古籍要用到这个工具、啊。 其实我自己是不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 哦。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也是，哎，隔壁对门的同事怎么今天没来上班呢？然后他们说休假去捡像碗子去了。 嗯，好吧。 这是我们古籍、 哎、 可能看似有点枯燥的古籍修复工作的另外一面。嗯、 很好玩啊，行，那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啊、嗯，这个像碗子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啊、 哎、 来等一下大家的答案。好，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啊再跟小群一起啊继续咱们这个探秘之旅、 嗯、 你到咱们那个首都图书馆又看到什么 了 哎，你只能稍微晚一点放吗？因为我这段录音会把这个答案给说出来。 哦，行没问题，行， 咱们先谈前面我的工作吧。 好的，好，那丽君老师您来说说，您刚才说您不就是不自己来不直接来修复是吧？ 嗯，对，其实我们古籍工作的分类呢其实还是挺细的，就像我们历史文献中心其实分好多组、 哦、 一个是古籍编目组、 嗯、 所谓的编目组就是我们把每一本书的信息、书名、作者、它的刊刻年代都注入到系统里面、 嗯、 读者就可以检索到这本书了、 嗯、 这是编目组。然后刚才说的呢是修复组，然后还有古籍保护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负责全市的古籍普查的。 嗯， 再一个呢就是说借阅组和典藏组，典藏组就是您下地库的时候看到那一组工作人员、 哦、 然后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呢他们是阅览组， 嗯， 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了。 嗯， 我一开始呢从事过古籍的编目工作。 哦， 那个 编目工作，对，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纪录片啊，就是他们那个里面也是讲给古籍编目、 嗯、 我就发现其实给古籍编目不像我们想的给现代书编目一样，大家知道我们现代书有一个版权页嘛，上面会写的是1995年第一版印数什么5000册 啊， 然后你马上就知道哦，这是哪一年出的，是甚至是哪儿出的，然后作者是谁都有了， 是吧？ 但我发现古书上不是这样的，是吧？ 嗯， 古书上大多数是没有您说的这种特别明确的版权页的， 嗯、 只能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判定它。 嗯 比如有的书上根本就不写作者的名字吗？ 嗯，会有这种情况，尤其是一些抄稿本啊，这就很麻烦了。 那你们怎么去找呢？ 有的时候呢那个抄稿本我就不说，我们先说我们的课本吧。 嗯， 我们那课本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作者他没有写他的作者，他写了一个字号在上面，比如说咱们那天看到那一部酒史，它上面有一个 酒史，大家在我们现在微信公众号的推送上是可以看到的哈，喝酒的酒，历史的史，叫酒史。 你看它上面前面是一个吴淮山人编次独醒居士教资，那你想这个书我要给他注入作者的时候我怎么弄呢？ 就不能直接 吴淮山人， 我不能直接这么做上啊。然后 作者是吴淮山人， 然后我就通过各种工具书去查嘛，就查这个人是什么情况，然后可以从我们是从方志当中就发现了这个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作者实际上他是，他自己的名字叫做冯石化，然后他晚年自己给取了一个号是这个名字，然后后来这个独醒居士呢，很遗憾我们还是没查到他是谁， 还是不知道， 所以说有的时候很多书查他的作者，实际上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小群是跟我说了，也是在纪录片当中看到的哈，就是看到他那个信息，就是年份，包括他的作者是颇费一番功夫，但是后来还是判定了，能够判定是谭嗣同写的，是吧？ 谭嗣同，对，他是有一本书呢，他发现上面只留了一个叫《东海前明室》。东海前明室，然后他们就找啊找啊找，最后像丽君说的一样，也是在一个名录上面发现，哦，这个人是谭嗣同的一个号，但是还不能完全确定。 因为也有可能别人也叫这名， 我也叫东海前明室， 中国古人的名多呀，是吧？ 那我愿意取这名字怎么办？后来他们又在一个人物的词典上找到了谭嗣同，下面发现他不仅叫东海前明室，他还写过这个书里的小标题的那个文章，最后就确定了，其实就是他，谭嗣同写。 对，他需要很多多种线索来证明他，有的时候孤证的话我们是不会轻易给他做结论的。 那会不会也有一天，比如说丽君或者同事在翻其他古籍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叫独醒居士，哎，发现这两个 可能 是同一个人。 对，因为其实这个书里面，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那个酒史，它前面有一个序，这个序里面就讲了刊刻这个过程，我们有可能会把当时这个，他那个刊刻者是叫赵维清吧，当时就觉得这个赵维清应该就是这个独醒居士，但是他没有其他的任何旁证嘛，我们也只能再给他注录为独醒居士，只能提示读者有这个线索，你自己去查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在注录的时候是非常严谨的，就是说尽量的孤证是不给他做结论的。 我觉得这种工作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也是在像这个像历史来猜谜一样，是吧？ 有点像侦探的感觉啊。 其实有些东西吧，做多了可能，比如像刚才咱们看的那个乾隆六十年是哪一年？刚才有读有那个 有听众回复了， 对，比如说 是 1770年，像这种年代，比如说我们在注录过程当中都会把书上标注的这些纪年法全部都给它换成公元纪年。有些书呢，就是说，他那个纪年法历史上是非常复杂的，你就把他这一个年代给他换算成公元纪年，有时候就很费功夫的。 刚才小群提到这本书啊，就是叫《旧学四种》，就谭嗣同，东海这个 东海前明室 写的这个，其实他里边那个纪年写的是光绪啊，光绪，然后一个点儿一个酉，是吧？这个点儿后来，经专家判定说，其实它是丁的一个简写法， 就 是 相当于天干地支纪年哈， 就是干支纪年法， 是干支纪年法。就是说中国历史上除了这种干支纪年法之外，它还有什么太岁纪年法呀等等。像咱们刚才那个读者回复之后看到的那幅图里面，那个最左下角它有一个少定直徐之岁正月甲申，像这个年代你要把它换算成公元纪年的某月某日，就需要记住很多的工具书才可以。 那这个最后换算出来了吗？这本书 这是都可以换算出来。比如说少定就是那个宋理宗的年号，少定呢，当时它里面是一共有五年。然后这个直徐之岁呢，直徐是什么意思呢？直徐实际上它就是在那个太岁纪年法里面，它代表那个地支辰。就是少定这个年间呢，这个地支是辰的，只有这个壬辰年。当时这个壬辰年呢，少定壬辰年就是1232年， 这才把年判 定出来。对，然后是正月后面是甲申，这个甲申是个 日子 这个日子呢，就是咱们上生辰八字的那个日，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呢？这也要借助年表再给它推出来然后就算出来就可以了。 哎呀，这真的是一个像侦探一样的，应该又细致又得有知识，而且还要不厌其烦的去找的一个工作。 很有意思，这里边其实它就是蕴藏着咱们 古人的这个其实是跟我们今天很多文化上面的一种不一样的地方哈。 嗯， 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是小时候上历史课的时候学到这个干支纪年法之后，其实如果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能够应用，还是很不一样的感觉的哈。真正的去计算哈。啊， 还有咱们读书的时候，不是孔乙己那个回字有四种写法，我们真的是会用到的， 因为你们在古书上看到真的是有 多种异体字啊，你这异体字遇到的之后就会，你就去查吧。 哦，这就是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就看到，虽然我看到那些古籍了，但是真的我很少能把一行字完全念出来，因为有一些字就算是繁体字你都觉得你没有见过它。 对，因为从一个字体的话，它在不同的年代或者是不同的刻书者刊刻者，它那个写法有的时候，而且那当时那个字也不太统一嘛，会有很多异体字的。 好啊，这个小群你这次探秘之旅我们是不是给大家听一听啊，因为一会儿回来 可以揭晓答案了 啊，一会儿我们就回来跟这个丽君老师一起说说他们在搜寻整理古籍工作当中的一些小故事，是不是？ 好， 来我们再来听一听探秘之旅，您仔细听啊，这个有我们下半段互动问题的答案哦。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问他干嘛的，然后特意又加了，你看这个其实后面加的 象碗子是橡树果实的外壳，就是那个橡子的那个外壳是吧，可以做植物染料，修复人员用其煮水染纸，就是咱们现在只是白的得用它染成黄的，我能这么理解吗？ 对，就把它煮水，不是那个水就变成 有颜色的， 有颜色吗？就是把纸，把白色宣纸泡到那个水里，然后我可以调，比如说 调成跟你这一样的颜色， 我可以自己调啊。比如说这，因为不同的书你在修补的时候那个纸 颜色 深浅不一样，你自己调嘛。因为这个为什么你看特意加上，好多读者就是参观的人会问，这个象碗子摆在这儿是干嘛的？ 光绪32年，他捐的这本书是光绪32年的一本书是吧？闰4月1日3版， 它叫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地图册。 哦，这就是我说的那个跟大家有关系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也就是你能看到1906年的学校里，中学学校里那个时候的地图跟现在肯定有很多版图上的变化啊。 这个读者特别热心，就是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新闻，就是做古籍普查嘛，他就跑到图书馆来把东西捐给我们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刚才这一段旅程当中，不但基本听到了问题的答案啊，而且又发现了宝贝了，是吧？小群还是把答案正式给我们公布一下吧。 对，这个是在之前我刚出题的时候，赵亮也猜错了哈。 啊， 用 一定要把这一点强调一下，是不 是？ 是 的， 很具有迷惑性。 其实是用来给纸张染色的，这还是丽君给我们介绍，就是要染这个纸是为了什么呢？ 这我也是听修复组的同事说的，因为咱们古籍呢，古籍它那个用纸不像咱们现在，其实咱们现在的纸也能看出纸的颜色差别哈。古代那个纸是手工纸，它的差别更大，所以说你修复不同的古籍呢，你要给它配纸，你配的这个纸呢，尽量要跟它那个原书的颜色是一样的。所以说很多情况下呢，工作人员是需要单独染色的给纸，比如说染的深一点啊，浅一点啊，这样呢，它要需要用到一些没有任何化学元素的一些染料。这象碗子染色呢，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其实挺悠久的，很多布料也会拿它来染色。 原来这是自古有之啊，传承已久的一种方法。 对，所以中国的古籍修复呢，实际上也是非常有传承的，它跟那个书画装裱啊什么都是一脉相承的，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记忆吧。 我听说这个首都图书馆还开展过让读者去体验修书，至少体验一小个部分哈。下次再有这样的活动，其实大家可以积极报名去体验一下，非常有趣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因为你知道这个我们曾经有一部其实是纪录片哈，后来也有纪录电影，就是我在故宫修文物嘛。那个时候真的是，其实大家特别尤其是咱们北京有很多的文艺青年，对吧？我们对这种能够与历史对话，能够 受与古人对话的这种机会。其实你看平常我们工作可能比较忙啊，然后也很少能有机会有时间来接触到这样的工作，这个它特别能够让人安静啊。 嗯， 我觉得能够，假如说我们能够这个增强这方面的知识啊，假如我哪一天我碰到一本古籍呢，是不是，哎，万一能够碰到呢，作为文艺青年我也会好好的知道怎么样去保护它。 嗯， 这个是也是对传承文明传承文化很好的一件事情嘛。 对，其实这次采访我听丽君说的，还有另外一个让我感觉到非常感动的，就是赵亮说的，我们参与修复或整理是一个贡献哈。 嗯， 还有一些藏书者，他们是在这个搜集整理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了图书馆。 嗯， 相当于捐赠给了大众，因为就是大众都可以去看了嘛，这个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嗯，来丽君给我们讲讲你在这么多年的这个搜寻整理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你所遇到的就是私人藏书的捐赠啊这方面的事情吧。 嗯，我们说一宗大的吧，这个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我听我那个以前的同事啊，或者是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批书的后续整理工作，就是说是在那个中国著名的戏曲家吴晓玲先生，他过世之后呢，他就把他所有的藏书都捐赠给了我们首都图书馆，大概有古籍2200多部。6000多册，其中那个珍稀善本特别多，比如说铭刻本就有73种，清乾隆以前的大概都有70多种。最重要的是它可以称作是一个专藏，就是戏曲小说类的文献特别多，尤其是跟我们首都图书馆的这个藏书特色是非常匹配的， 京剧戏曲什么的都有。 对，戏曲小说。 嗯， 然后这一部分藏书呢，比如说里面比较珍贵的有一本那个抄本的《红楼梦》。 嗯， 这个书呢，当时是说它是唯一的有明确的抄写年代的一个《红楼梦》的抄本， 就是所有的中国找到的抄本里只有这一本有 明确年代最早的抄本里面那个 年代 对， 年代最早， 年代最早的有明确纪年，因为它自己上面后面标注了嘛， 是哪一年抄的啊。哎，好想去看看呀。 太珍贵了， 这个书可以在我们那个古籍真善本图像数据库里面看到了， 看到数字版本。 而且这个书比较珍贵的话，就是很稀见，已经做过多次的影印出版了，影印出版的书大家都可以查得到的。 嗯， 6000多册。 嗯， 要是说放到现在的话，这6000多册书市场价值也应该是不可估量的吧。嗯，没法说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它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古籍保护，我们的文明传承其实是要靠大家来共同努力的。 是 啊，而且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要复兴我们传统文化啊这样一个时代的这个洪流背景当中呢，那么其实我觉得咱们节目也是做了一件特好的事情啊。就是首先让我们古籍保护的这个概念让大家更多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去知道啊。 嗯， 我也希望吧，逐渐有更多的机会我们来体验哈，然后我们都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然后能够参与到这样的藏书保护书这样的工作当中。 嗯，我们现在有的话，嗯，其实愿意捐赠还可以继续向首都图书馆去捐赠。 可以啊。 嗯，好吧。 非常 欢迎。哎，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丽君啊，以后再有时间我们再来说你对这个古籍保护修缮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好吗？ 谢谢。非常感谢，如果大家有关于古籍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 嗯，好的啊，我们有机会啊再到这个首都图书馆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有一个以前不太常去的一个去处了，我们可以到那个 VIP 的阅览室去，是吧。好，那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里了，我是赵亮，感谢小群，感谢丽君，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盛夏聚会年中庆，5月29号至5月31号期间来电订购所有商品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好商品呢？ 哎，真正大。